今日我哋系要结束咗系《生命记》，我哋讲《生命记》都成半年啦。啊，今日系讲到最后系两章嘅经文，啊，33章同埋34章，其实都系讲到摩西临死俾12支派嘅祝福，然后祝福完咗之后，佢就个人上去尼波山，然后佢就喺嗰度系死咗。啊，这个题目我想下应该叫做乜嘢呢，想咗好耐都想唔到。后尾见到摩西喺度生命记33章25节，就係头先读嘅经文，摩西同亚切呢个系支派，佢话你嘅日子如何，你嘅力量也是如何。嗱，我相信呢一个咁嘅题目对摩西嚟讲亦都系非常之嘅贴切。摩西一生人，佢嘅日子如何，佢嘅力量亦都系如何。今日会同大家系睇睇系三个重点，就系第一个就系摩西，神人摩西究竟佢嘅力量喺边度嚟？我哋话佢嘅日子点样，佢嘅力量都系点样？到底佢嘅力量喺度边度嚟？第二个要同大家讲嘅就系佢到底系依靠边个嘅力量？第三点同大家睇嘅，就是一个有神力量的人在身上的人，他究竟有些什么特征，好像摩西那样。所以今天会跟大家讲这三点。我们先看看摩西力量的来源。摩西在生命记33章第1节，他叫自己做神人。这个字在这个圣经里面是第一次出现在生命记33章第1节。摩西是一个同神面对面讲说话，是与神同行的人。但毫无疑问，摩西的力量是从神那里来。因为我们见到摩西最后给12支派的祝福是满有预言在里面。我们知道预言不是我们自己要讲就讲得出来。摩西是有神而来的力量，能够是讲出很多日后的预言。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祝福。其实摩西的祝福在生命记33章和创世纪49章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因为创世纪49章是讲到是雅各，记不记得雅各很多仔的？雅各有12个仔，就是后日后变成了12支派。他在创世纪49章，他是为了12个仔来到做祝福，亦都系同我哋今日《生命记》33章所讲嘅好相似。嗱，我哋从呢两个祝福，就系《创世记》49章同埋《生命记》33章，从每个支派被祝福嘅篇幅，我哋就能够知道边啲支派系比较重要。重要嘅呢个支派有更多嘅祝福，就系好似犹大支派，就系好似约瑟。约瑟有两个仔，以法莲同埋马拿西，都有好多祝福。仲有但嘅支派，仲有利未嘅支派。但我哋亦都会讲流便，流便支派佢得到嘅祝福唔多，但係因为流便係雅各嘅长子，所以係值得我哋係一提。嗱，我哋先睇睇摩西对犹大嘅祝福。喺度雅各嘅祝福就係这个创世纪49章9节，雅各叫犹大做小狮子。所以很有趣，你若果注意的话，犹大人的军旗，他们会行军安营，每个支派都有军旗，犹大的军旗就是一只狮子，他们就是东边的军队的领袖。另外雅各是祝福他的仔犹大，他说贵必不离他，必不离犹大，他的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我以前都跟大家讲过很多次，这一节的经文就是告诉我们听，王是由犹大的支派所出来。所以我们见到耶稣基督，我们见到大卫都是王，他们都是从犹大支派是出来。这个也是很有趣，因为这个亦都是福音书4个福音书里面马太福音的主题。马太福音的主题 就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王。另外我们再看看，因为我们今天的经文在申命记33章，摩西给犹大的祝福是什么？他说求耶和华俯听犹大的声音，引导他归于本族，你曾用手为他征战，必帮助他攻击敌人。这一节的经文有时读了之后我们拗晒头，究竟犹大支派几时离开了本族？有很多的解经家他们都会说，因为你刚才说行军，犹大的军队就行在所有军队之前，所以要替他们来祷告，愿他们能够打胜仗平安归来。但是这个解释有个问题，因为十二支派去打仗不是只是犹大支派去打仗，不是说犹大去打仗十一个支派留在后面搏命同你是代祷祷告，愿你早日回来，愿你归于本族，不是这样的，是吧？所以这个解释有些问题。其实比较好的解释是什么？是一个预言来的。我们见到我们说犹大支派是王的支派，犹大人的王在哪里？犹大人的王现在就是离开了本族，他是回到去父那里，在父的右手边，他暂时是离开了。他第一次来临的时候，他是被他自己本族的人所拒绝接受，但是他一日会再次回来。当他再次回来的时候，由全个这个以色列都会是接受他，是成为他们的救主，他会成为他们的王。这个是犹大支派。第二个支派跟大家讲的就是约瑟。约瑟和他两个仔以法莲和马拿西，他们的祝福都是远远超过其他的支派。我们刚才说耶稣基督是由犹大支派出来，但是约瑟是耶稣基督的预像。预像的意思就是由约瑟的身上你会见到很多耶稣基督 的影子，很多耶稣基督的片段在到约瑟的身上。我们见到其实雅各的祝福和摩西的祝福都是很相似的，比约瑟非常相似。有没有见到经文里面说都是一些将很多的礼物、很多的福分、很多的宝物、很多的荣耀都要归于那与弟兄这个字很难读捆别同弟兄捆别的人的头上。什么叫做捆别啊？就是同弟兄离开了的那一位，又是着重同自己弟兄离开。约瑟几时同自己弟兄离开啊？约瑟同自己弟兄离开的时候，就是他被弟兄出卖，卖了他去埃及，离开了他的弟兄，以至后来怎么样啊？他在埃及被提升，成为宰相，反而救了他的兄弟。这个跟耶稣基督很相似的生平，所以我们说耶稣基督的影子你能够在约瑟的生平看得到。耶稣自己第一次来到世上是被他本族的人，是被以色列人来到拒绝，他们的罪将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反而就是因为这样将耶稣基督提升了，耶稣基督就能够救赎所有接受他的人。这个就是约瑟和耶稣基督相似的地方。你有没有见到是摩西的祝福？他说约瑟是必会是得到是在那荆棘中的上主的喜悦。这个亦都是跟耶稣很相似。在马太福音三章十七节，记不记得有声音从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耶稣基督都是他的父所喜悦的。毫无疑问，我们见到约瑟的故事是一个仆人的故事，他被他的兄弟卖到去埃及，成为奴隶，成为仆人，他一生都是奴仆仆人，直至到他成为宰相为止。这个同耶稣基督都是很相似。在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五节，耶稣基督说，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要舍命 作多人的赎价。耶稣基督就是一个仆人的身份是来到世上。同约瑟一样，他没有给到最初是没有给到自己的本族，没有给到自己的弟兄来到接受。但是他一日会再回来。嗱，我哋讲到约瑟系有两个仔，一个以法莲，一个马拿西。约瑟自己，我哋话系一个仆人嘅身份。嗱，呢个仆人嘅身份同我哋嘅福音书有好大嘅连带关系嘅。记唔记得边部福音书系反映出耶稣基督系一个仆人？马可福音。如果你哋留意嘅话，喺度约翰福音，喺度呢个路加福音。同埋呢个马太福音都有耶稣基督嘅家谱，都有耶稣基督嘅童年。马可福音系冇童年，系冇家谱。对一个仆人嚟讲，佢嘅家谱、佢嘅童年并不重要。咁你话约翰福音呢？我头先讲约翰福音都有家谱噶，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呢、这个咪就系耶稣基督嘅家谱咯。佢系神嚟噶嘛，系嘛？但系喺到马可福音入边。我哋见到系冇家谱，系冇童年，因为马可描述耶稣基督系一个仆人。嗱，我哋见到吓喺度摩西嘅祝福入边，佢话用牛嚟到代表耶稣基督同埋佢两个仔以法莲同埋马拿西。我哋中国人都会咁讲噶，仆人同埋奴仆系做咩话？做牛做马系嘛？所以用到牛嚟到代表嗰阵时，就代表。是耶稣基督是一个仆人的身份，而这个约瑟来到是反映出来。我们看到很有趣，约瑟两个仔以法莲和马拿西，马拿西是长子来的，以法莲是细仔来的。为什么这里说以法莲的万万，马拿西的千千呢？本来雅各他去祝福他两个孙的时候，应该右手是搭在马拿西的头上边，是长子嘛，用右手，应该就左手搭在以法莲的头上边。但是他就怎样，他交叉手。交叉手就右手搭在以法莲的头上高，就左手搭在马拿西的头上边，将长子的名分是给了是以法莲。所以我们看到以法莲的军旗是什么？是一只牛。他们是西面军队的领袖。嗱，我头先讲过，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临嗰阵时，佢系以仆人嘅身份，佢自己本族嘅人冇接受佢，但系有一日佢会再翻嚟，佢再翻嚟嘅时候，佢就系以王嘅身份。你喺度呢一个摩西嘅呢一个祝福入边，你能够睇得到，他以会用佢嘅角嚟到抵足万邦，直到地极。呢、这个就系俾我哋见到。当耶稣基督再次回来的时候，他是会坐在他的王位上，他是会得胜。这里讲了两个支派的了，还有第三个支派是流便的支派。我刚才讲过流便的支派的篇幅并不多，但是值得我们一提，因为流便是雅各的长子。如果你看雅各给他的祝福是 很惨下的，在度数算紧流便嘅罪，因为我哋知道流便系沾污咗雅各嘅床，系同埋雅各嘅妾侍系有染，所以雅各就系数算佢嘅罪。而我哋喺度流便支派入边，我哋睇得到，从来系冇王，从来冇士师，亦都从来系冇先知喺流便嘅支派入边出嚟。嗱，我哋睇下摩西对流便嘅祝福就非常之唔同。摩西话：流便，愿流便存活不至死亡，愿他人愿他人数不至稀少。我哋见到摩西嘅祝福系满有系恩典喺入边。雅各系数算流便嘅罪，摩西话：愿你不至灭亡。不至灭亡好熟耳喎，喺边度我哋听过啊？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吗？所有接受神的人都怎样？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每一个人都好像流便那样，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 我哋每个人都系需要耶稣基督嘅救赎，以致我哋能够不致灭亡，反得永生。耶稣基督嚟到世上，我哋话佢成为一个仆人，就系要为我哋赎罪。耶稣基督系神嚟嘅，佢系变成人。点解要变成人啊？只有人先至能够替人赎罪噶嘛。神唔能够替我哋赎罪，但系神系无罪嘅。佢变成人，以致佢系能够替我哋赎罪。所以我哋见到耶稣基督系有人嘅身份。喺度福音书入边，边一部书话耶稣基督系人啊？反映出耶稣基督系人子啊？系路加福音啊。我哋见到耶稣基督喺呢部福音书入边系屡次叫自己做人子。流便嘅军旗就系人嚟到系做军旗，佢系南边嘅统领啊，南边军队嘅统领。嗱，讲咗三个支派之后，我哋不妨再睇一睇第四个支派，就系但嘅支派。嗱，但嘅意思就系士师咁解，所以我哋知道有个好出名嘅但嘅人系边个啊？系参孙啊，参孙系由但支派出嚟。嗱，你睇下雅各俾但支派乜嘢嘅祝福？佢话但必作道上嘅蛇，路中嘅灰。咩叫灰啊？灰就系毒蛇咁解，咬伤马蹄，使骑马嘅坠落于后。耶和华，我向来等候你嘅救恩。嗱，呢度我哋见到好有趣，点解雅各会叫自己嘅仔做蛇呢？蛇唔系好嘅嘢嚟噶。我哋知道喺撒旦喺呢个伊甸园入边系用乜嘢嚟到做一个形象啊？系蛇嚟噶。所以蛇很多时就是代表罪，是代表是撒旦。为什么雅各的祝福会叫自己的仔做蛇？这个有很多人说是个预言，因为我们知道但的支派的确日后 是拜偶像。如果我们记得以色列国在到这个所罗门王之后是分成了南北国，是吗？北边的国家，他的皇上叫做耶罗波安，他是不想他的子民是去到南国来到是拜耶和华，去到耶路撒冷。所以他在北国是起了祭坛给他自己人来到拜金牛的偶像，在但的地方和在巴特利两个地方。所以就开始了但支派拜偶像的开始。嗱，呢度我哋其实亦都见到神嘅恩典。神嘅恩典系乜嘢啊？喺度经文嗰度话：耶和华，我向来等候你嘅救恩。凡等待神救恩嘅人都能够系得救。但嘅支派亦都好似有一个咁嘅故事喺度。由佢嘅军旗，我哋能够睇得到。佢哋嘅军旗本来系蛇嚟到做军旗，点解啊？因为是雅各的祝福说他们是蛇嘛。但是后来他是有一个是领袖，这个领袖根据犹太人拉比的故事，他是在一段民数记一章十二节所讲的阿希尔谢这个人。阿希尔谢这个人是将蛇的军旗是变成一只麻鹰，在个鹰的嘴里面是有一条蛇，所以亦都是还有一条蛇，但是是被鹰来到含住在个口里面。鹰在圣经里面是代表是神，意思就是说神是掌权的，撒旦就是那条蛇，神是将它含在它嘴里面，受到神的控制。所以我们见到神是没有恩典，等待他的救恩的人是会是能够是得到赦免，照样是一个人如果能够改过的话，本来是蛇，是属于撒旦，但是最后怎样是会属于是神，是变了鹰。头先没讲到在那个鹰的嘴里面那条蛇慢慢不见了，所以得回鹰在那里。所以但支派他们的这个叫做军旗就是用一只鹰来到代表。我们看一看但支派摩西对他的祝福是什么。经文说，论但说，但为小狮子从巴山跳出来。这一节的经文又令到解经家是拗晒头的了。 一般嘅解经家佢哋都会话啊，呢度所指嘅系日后嘅预言。啊，如果我哋读呢一个士师记十八章嘅话，你就会记得但支派本来喺度约旦河嘅西面，但系因为佢哋唔够地住，所以点啊？所以搬咗去约旦河嘅东北，就喺度巴山嘅北边。咁所以啲解经家咪话啊，所以但支派是从这个巴山跳出来。但你这个解释是有一个问题，因为在但的北边不等于但从这个巴山跳出来嘛，是吗？但是有一个可能性，就是当我跟大家讲是启示录，当我跟大家讲但以理书的时候，我都曾经讲过人世间最后的一场的战争将会在一个叫做是米吉多平原那里来到是举行最后的一场真战。我亦都跟大家讲过耶稣基督他会回来是救赎以色列人，而他回来的地方是以东的波斯拉。为什么我讲是以东的波斯拉？因为以赛亚书63章一节讲得很清楚，这从以东的波斯拉穿红衣服啊，装扮华美的，他是会施行拯救。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回来救赎犹太人的地方是以东的波斯拉，但是最后那场真战在哪里？在米吉多平原。米吉多平原和以斯拉啊，以东 的波斯拉距离几远？200里的路程。我时时读到这里我都有些觉得很奇怪，这么远的路。但是最近我发觉原来巴山都有一个地方叫做波斯拉，而巴山的波斯拉其实还出名过以东的波斯拉。但是你说不会，明明是讲以东的波斯拉的，以赛亚书63章一节。但是如果我们知道希伯来文的以东亦都是解释红色的解，那个从红色的地出来的穿着红色衣服的那一位会在波斯拉出现。如果两样红色是一个首尾的结构，红色的地红色的衣，那就很有意思了。为什么会红色的地红色的衣？耶稣基督在圣经里面不是喜欢穿白衣的吗？一场非常惨烈的战争，满地都是血，满身都是血的时候，就变成了是穿红色衣，地都变成红色。如果真是这样的时候，极有可能在末世耶稣基督打救以色列人是在巴山的波斯拉，跟住他就从那里跳出去到最后那场真战，在到米吉多的平原。已经讲了是四个支派，不妨讲埋利未人的支派。利未人的支派当然是要讲啦，因为利未是祭司的一族嘛。但我们知道在这个创世纪49章雅各的祝福是将利未人和是西面是摆在一起，而摩西的祝福只是祝福了11支派，摩西没有祝福到西面。为什么这么奇怪的？我说创世纪49章是祝福这个西面和是利未一起，说他们是残忍，所以要将他们分散在以色列全国。究竟他有什么事这么残忍啊？原来看回创世纪34章，原来雅各是有一个女，他的女叫做是底拿，有一个是希美人叫做示剑的希美人，是将底拿是玷污了，所以是雅各的仔很不高兴。但是这个事件他是愿意娶底拿为妻，但是雅各的仔就跟他说，他说你们这些外邦人没有受过割礼，你要娶我的妹妹 做妻子没问题，你们全族人都要受割礼。于是全城的希未人都行割礼，当他们还在疼痛在养伤的时候，利未和西面就是将他们全部成城的人都杀了，所以他们是很大罪，所以神是要将利未和西面的人分散在全国不同的地方。 但是我们见到摩西的祝福啊，在《申命记》33章讲到有两件事，在马撒和米利巴所发生的事。我们知道这个就是犹太人以色列人在旷野，在米利巴和在马撒，他们埋怨，他们攻击摩西，攻击亚伦，但是利未人就是站在摩西那一边啊。我们见到我们信的这位神真的赏罚分明啊，利未人虽然是分散在全国，但是他们是侍奉神，他们分散在全国48个城里面，是将神的话语来到交给所有的以色列人。一个愿意改过的人，神是重用，甚至是侍奉自己有这么重要的地位。那你说西面人呢？圣经很少提到西面人。但是在这里民数记有两次是数典人民12支派，一次在第一章，一次在26章。两次数完人民之后，你可以比较一下，有些支派的人数是增加了，有些支派的人数是减少了。人数减少得最多的是哪个支派啊？是西面。就比我们见得到西面人是最大罪。为什么啊？为什么人数会减少先？因为我们见到在圣经里面，当以色列人犯罪，神是很多时候会击杀他们，是吧？击杀得越多的那些人，就犯罪越大咯。所以我们见到西面人其实他们是犯了很大的罪，以致他们人数的减少是最多。慢慢慢慢他们真的分散在以色列全国，还慢慢慢慢是消失了。我们真的讲了四个，是其实五个支派，很有趣。其实当我们看这些支派的祝福的时候，我们真的能够看得到神的救赎在这些支派里面。我们刚才讲到但的支派，记不记得啊？说他们是拜偶像，是有罪，但是经文祝福他们的话，他们是向来等候耶和华救恩的。跟住怎样啊？我们见到他们的军旗是由蛇是变成了鹰，是好像有一个是改变的意识。我们见到利未人和西面人又是一个很好的比较。西面人他们是没有悔改，以致他们是分散全国，慢慢慢慢消失了。利未人就不同了，利未人他们是改过，以致他们是能够有机会侍奉神。我们亦都见到流便支派，就是刚才我们讲的那句经文，摩西给的祝福就是存活不至灭亡。这个给我们见到我们所有人，任何人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都能够是不至灭亡，是反得永生。但是这个救赎不单单是在罪人那边，我们亦都能够见到一个救赎的预象是在耶稣基督救主那边。我们刚才说那四个是支派，反映出耶稣基督是四个身份。他是王，他是仆人，他是神，他是人。你看以色列军行军的时候很有趣，东面的军队是一只狮子，是由犹大支派来到做领袖。南面的支派是流便，是用人来到做军旗。西面的支派是以法莲，是用一只牛来到做军旗。北面的支派的首领是但支派，是用鹰来到做首领。而在这当中的利未人就是和约柜在一起。我们知道约柜的顶是什么来的？我讲过是施恩宝座。神是坐在这个施恩宝座面前的上面，是被这些这样的救赎的信息是围住。他一见到的就是有狮子，有人，是有牛，是有鹰，代表耶稣基督的救赎。这个亦都是在这四福音里面告诉我们听，马太福音、马可、路加、约翰福音告诉我们听，耶稣基督是王，是仆人，是人和是神。还有一件事很有趣，如果你看启示录，如果你看以西结书，你会见到在神的宝座面前是有很多的天使，叫做四活物。四活物是有四个面，有哪几个面啊？是人的面，是鹰的面， 是狮子的面，是牛的面。神这个救赎对神来讲是非常非常之重要，所以我们见到他的宝座的四周围都能够是见得到这个救赎的信息。不妨再提一提的就是十二支派和十二宫。这个犹太人的拉比都告诉我们，十二支派原来和十二宫是有连带的关系。我们知道本来神就是创造这些十二宫，创造这些星宿出来是给我们来到是享受。但是很可惜，人来讲就是开始拜日月星辰，以致是犯了很大的罪。我们见到在申命记四章十九，在到十七章三节都有讲到。下一次我会跟大家是讲一个我不会讲的题目。平时我讲完了申命记之后，讲完了一个系列，通常我会讲一些我平时不讲的这些是讲到。我会是讲一个是从日月星辰能够是看得到耶稣基督的故事，在到日月星辰里面。这个会下次跟大家讲。我们再看一看第二点。我们刚才说很明显摩西的力量是由是神那里来。那摩西的倚靠呢？摩西有没有倚靠到神？其实我们见到摩西的力量真是成日都是倚靠神，是带领他们出埃及，带领他们是过红海，满有神的力量在摩西的身上。但是很可惜，当他不去倚靠神的时候，他就衰了，以致是神是罚他不能够进入迦南之地。究竟他犯了什么罪？跟大家再重温一下，在这里沉的旷野那里，那些会众是埋怨是没有水喝，于是他们就又次是攻击亚伦和摩西两个。于是神是吩咐叫摩西是吩咐石头是出水，是给以色列人来到喝。但是摩西很生气，他很生气很生气，他是生气那些会众。所以他怎么说？他在这里民数记二十章十节，他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么？他嬲到他就举起他的杖，就击打这个石头来到出水。神有没有叫他用杖击打石头？神没有。神正是说摩西，你去吩咐石头出水，他就嬲到找个杖去击打这个石头。所以神在这民数记二十章十二节，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的眼前是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神是不准是摩西进入应许之地。有很多人说，哇，个神这么mean的，这么小事就不准摩西进入迦南之地，这么恶的，这样。其实神恶不恶啊？摩西不是随便任何人，摩西是领袖来。一个领袖的责任是很大。一个领袖，所以当他们犯罪的时候，领袖的责备、领袖的管教亦都是特别的严重。所以所有想做领袖的人都要小心，不要像摩西那样。另外我见得到可能有一个问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这个磐石是耶稣基督的预像来的。这个不是我说的，这个是圣经说的。在这里哥林多前书十章四节，保罗说的，说以色列人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保罗告诉我们，那一块出水的石头就是耶稣基督，是跟着以色列人。好有趣，如果我们知道有两次以色列人是没有水喝，是要磐石出水。第一次发生在出埃及记十七章，神跟摩西说，你用杖来到击打的石头给他出水，摩西照着做就真的有水喝。这个是，如果这个石头是耶稣基督的话，有些似是耶稣基督两次的来临。他第一次的来临的时候是为我们成为是仆人的身份，他是为我们受苦， 是受鞭打，是吧？所以他是以致他能够是为我们赎罪。但是这个石头出水是有两次发生。第二次发生的时候，神有没有叫摩西是用杖击打这个石头啊？没有啊。只是叫他是吩咐石头出水。耶稣基督第二次的来临是荣耀的来临。不是再一次要被鞭打。所以我们见到这里摩西就不分青红皂白就怎样啊，又一次去用个杖来到击打这块石。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摩西就破坏了这个耶稣基督预像 的预像。摩西曾经是多次求是神给他进入迦南地，但是神说你不要再提这件事。最后摩西是上到尼波山，距离这个应许之地只有六里的路程，但他都不能够入去。有一样事又有很有趣，究竟你估摩西有没有最后有没有入到去迦南地呢？在这里马太福音十七章是讲到什么事啊？在这里千多年后是耶稣基督的时候，在一座很高的山上高发生了什么事啊？耶稣基督和摩西和以利亚登山变像，记不记得啊？哇，神真是有他的恩典。最后都是虽然生前不能够入去，但是最后都是被摩西能够进入迦南之地，还跟耶稣基督在一起，很大的恩典。但我们说摩西去到这个尼波山见到了应许之地，他就死了，于是神就将他葬了在尼波山，没人知道他葬在哪里。但有一节经文又很有趣，在犹大书第九节，犹大书只有一章书的第九节讲什么？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为什么米迦勒会和撒旦争摩西的尸体？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听。但有一样东西很有趣，我们知道在末世有两个是见证人，两个犹太人是见证人。那时候教会已经被提了。那两个见证人他会去到处来到传福音。你看看这两个见证人会做什么的？在启示六十一章六节，他们会叫天闭塞不下雨，又有权柄叫水变为血。记不记得以利亚先知在旧约做过什么事？祷告求神是闭塞天不下雨，是吧？三年半。摩西呢？摩西在十灾，其中一灾是什么？水，尼罗河的水变成血。所以我相信在这末世这两个的见证人将会是摩西和以利亚两个。那和摩西的尸体又有什么关系啊？以利亚有没有尸体啊？没有尸体。他是被神接了去的嘛，没有尸体，没有死到。摩西有尸体的。在这里启示63章15节有些东西很恐怖。讲到末世又是末世，撒旦能够使到敌基督的人像有生气，能够懂得动，懂得讲说话。若果撒旦抢了摩西的尸体，在末世使到他有生气的时候会怎样？很恐怖的、哦、可能会出现真假摩西的、哦、可能、啊、好像真假、啊、包青天一样、啊啊、这次是真假摩西。所以我相信有机会有可能神是叫这个是米利亚米加勒来到是抢这个是摩西的尸体，不被撒旦是抢到。我们最后看一看有神力量在身上的人有什么的象征。在这里希伯来书三章是一至到六节，是将摩西来到比较耶稣基督。这个真是一个非常大的荣耀。你想想，如果有人将你来到比耶稣基督，相信当然是好的比较，不是不好的比较。有人说你都不像耶稣基督的，那就大件事，是吧？但如果有人说你好像耶稣基督、哦、那跟耶稣基督来到比较，那就是一个很大的荣耀。我们知道摩西是有他的软弱，我们知道他是有埋怨神，甚至是想放弃是带领以色列人。但是他不失都是很忠心。但我们都学 摩西点能够成为一个是为神所喜悦的人？第一点就是摩西愿意是被神陶造。我们见到摩西是用了神是用了80年的时间来到训练摩西。头那40年是在皇宫里面来到学了很多高深的学问，那些埃及人的学问。还有人说这个摩西有机会承继是法老王，成为下一个法老王。过了这个40年之后，神亦都是使到他再有机会来到学习，上到去西乃山来到牧羊。这个是似乎是一个研究新的课程，已经毕了业的了，再去有研究新的课程。为什么对着那些羊不是那么容易的，是很闷，是很孤独，那些羊还是很蠢的，是训练摩西的耐性。我们也看到摩西最后就是因为他不够耐性，以致神是不给他进入迦南地。所以神一早见到训练他的耐性，80年训练他，亦都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他是面对面同神讲说话，他亦都不是依靠自己的智慧、自己的知识。当神叫他去救赎以色列人的时候，他说他是无能，但是我们知道他在埃及学了很多很多的知识，他没有依靠这些知识。但是当他依靠自己的能力，用个杖来到击打石头的时候，他又是衰了。另外他亦都是一个爱弟兄的，有爱弟兄的心。在希伯来书11章25节说，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亦都不愿意有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亦都是一个不住祷告的人，很多次他是苦伏在神的面前，是求神来到赦免以色列人。他亦都有两次神要是毁灭以色列人，他都为以色列人来到求情。摩西不失是一个好的牧人。另外他亦都是一个圣经告诉我们极其谦卑的人。在民数记的12章第3节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于世上的众人。这个亦都是给我们见到一个很大的一个警告。如果好像摩西这么谦卑、这么谦和的人，到最后都会发火，拿个杖走去打够石头。比起我们来说，我们更加就是要小心。另外摩西亦都是有责任感的人，他最后都是训练了约书亚临死之前先至是去世。我们今天结束的时候，我们都再看看我们今天的主题。一个属神的人，他的日子如何，他的力量亦都如何。我们鱼鱼堂很多的弟兄姊妹年纪都很大，但是神告诉我们什么？我们的日子如何，我们的力量也如何。我们年纪大，相信没有人敢说他80岁开始侍奉神，侍奉到120岁。我相信没有人能够说他是真的有这样的心来到侍奉神。摩西叫他做自己是神人，神人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属神的人。在这里新约提摩太被称为属神的人。我们每个人都要做一个属神的人。一个属神的人是怎样？依靠神的力量，好像摩西那样。一个属神的人是会是他的力量是从神而来。一个属神的人，他是会怎样？会愿意是被神来到陶造。好像罗马书第9章说神是摇杖，我们是器皿。一个属神的人亦都是会与神同行。在这里这个阿摩尼亚书3章3节说，二人不同心怎能同行？要与神同行要怎样？首先要与神同心。那怎能够与神同心啊？神的说话我们首先要同意，要明白，是吧？要读神的话语，亦都是不是依靠自己的智慧。圣经告诉我们，人的智慧是愚蠢的。哥林多前书是1章，我们亦都要有爱弟兄姊妹的心，好像约翰一书说，所有爱弟兄的心的人都是在光明里面，不爱的就是在黑暗当中。还要不住的祷告，好像腓立比书4章6节，亦都好像是这个 帖撒罗尼前书五章十六至到十八节，我哋仲要系要做一个温柔谦卑嘅人。啊，我今次喺度揾温柔谦卑嘅呢啲咁嘅经文，哇！原来新约入边，你真系睇睇，差唔多所有嘅书信都教我哋要做一个温柔谦卑嘅人。好似喺度以弗所书四章二节，啊，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愿我哋每一个人都能够系做一个属神嘅人，我哋嘅日子如何，我哋嘅力量亦都如何。愿神祝福佢自己嘅话语，让我哋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哋感谢你，感谢你俾我哋系生命记，我哋满见到你嘅恩典、你嘅爱喺度生命记入边。主啊，愿你都系帮助我哋，能够系做一个属神嘅人，我哋嘅日子如何，我哋嘅力量亦都如何。愿我哋都能够系继续以如有嘅生命嚟到系跟随你，将一切嘅荣耀颂赞都系归俾你。我哋咁样嘅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嘅名义求，阿门。